那就叫暑湿。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呢，他就患上了什么脂肪肝、哮喘、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等疾病，还有风湿骨病，以及呢皮肤病。其实可能大伙儿不明白，这些个病啊，它都跟这个湿邪痰湿有关系。这事儿呢，得说到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他叫张仲景。张仲景在他的著作《伤寒论》当中就说了：“身大热，反欲得医者，寒在骨髓。”也就是说，发烧的人呢，虽然他体温很高，身上呢反而就觉得寒冷，想多穿点衣服。这种情景啊，咱们在电视剧里都能看得到啊。男女主角，女主角淋了雨了，或者是男主角淋了雨了，浑身说冷，但是别人一摸他的额头，哇，烫得不得了，发烧呢，体温很高，身上反而觉得寒冷，想多穿点衣服。这就表明这个人的体内寒气很重，这个寒邪呀都到了骨髓了。那这一会儿如果说你要用一些寒性的药，比如说你说他发烧吗，得降温吗，寒性的药你去消炎，你去退烧，那就会把外在的一些寒湿之气直接带入体内。生活当中咱们很多人在治病方面可能都是这么做的。那么张仲景这个人，他是《伤寒论》的作者，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个人们呢是忍饥受冻，这疾病呢大多就是以寒邪为主，如果用热药那就可以直接对治。可是呢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单纯的寒邪，这个伤寒这类病症已经很少见了，反而是外寒跟内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湿邪，反而这个真正的寒症它并不多见，主要呢是以湿邪为主。湿呢为阴湿，它能伤阳气，能阻碍人的气机。这换句话说，阳虚的时代呢是湿邪在作祟。不过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冬天很少见到真正的着凉感冒的病人，夏天反而这类的病人比比皆是。可能听众朋友会说了，徐主任呐，那为什么呀？大家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因为咱们现代人，咱们生活在一个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环境当中，咱们这个人体呀对四季的感觉越来越不分明了。像这个夏天咱们该出汗的时候，咱们因为用空调就导致人体的汗液挥发不出来，淤积在体内了。你看冬天吧，北方有暖气，南方有空调，在家里穿件单衣你还冒汗，阳气呢就外越，藏不住精气，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人体呀在这种的环境下最容易得病，你看皮肤开合的功能它就下降，那抵抗病邪的能力自然它就越来越差了，所以这个时候极容易导致体内的湿邪堆积，造成咱们人的阳气的虚衰。湿邪对人体的伤害比寒邪还要大，像这个最最热的时候，酷暑时节，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贪图凉气啊？你爱喝什么呀？冷饮、冰镇啤酒，越冰越好。爱吃凉菜，你一杯冰镇啤酒下肚， 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你就透的那个凉快劲儿。你殊不知啊，你就贪图这一时之快，同时呢，你也把这个湿邪深深的埋在了你的体内，这个呢，就成为今后困扰你健康的一个大大的隐患。每年的七八月份，咱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长夏。长夏这个时候是湿气当令，人体当中的脾脏与之相应。湿在中医里呢，又叫阴邪，而脾，心肝脾肺肾五脏当中的脾为至阴之脏，它喜燥恶湿，它不喜欢湿，所以脾气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是最旺盛。如果说长夏湿气过盛，就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脏。同时呢，人的脾脏主运化水液，那它的特点就是阳气一衰，阴气一盛，湿邪呢侵犯人体后呢，最最容易伤到的就是脾阳，而脾阳的虚弱呢，它也进一步的助长了湿邪的侵入。像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我知道大伙儿特爱吃肉，鱼虾不爱吃，为什么呀？怕刺儿，怕麻烦，这大口吃肉那多好，那多爽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吧，肉性味是咸寒助痰，肉吃多了也能导致痰湿。如果说您这个人您感觉体内湿重，我建议您呢最好坚持吃一段时间的素食。你长期吃淀饭饱饱的大米饭，也容易造成体湿。可能有人说了，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你看啊，咱有些那个电饭煲啊，它是密封的，大伙儿说对不对？哎，它有快煮啊、加热呀这种密封的电饭煲。那大米是什么呢？大米是水稻，水稻里边含湿不含湿呢？含湿。如果说您在做饭的时候，您这个锅啊噗噗噗噗噗，这个饭开的时候，哎，这个水湿能够通过蒸汽排除掉一些，那你吃进去身体当中的这个湿气就少一点。得你经常的吃那电饭煲包的大米饭，我估摸着现在用铁锅做饭的家庭比较少了啊。以前呢都是铁锅呀，农村里都是用铁锅，城市里铝锅呀什么的啊，但是那个盖儿只要一扑，它不是往外扑吗？哎，往外冒气儿吗？湿气儿跑掉点儿。结果现在用电饭煲包的米饭，就容易造成咱们体湿。那体湿的人，你再大口吃肉，那你身体当中的湿气是不是就比别人更加重啊？体湿的人可以用薏米红豆汤或者是锅巴来解决。就是说你连续一阵子喝这个薏米红豆汤之后，你再喝一阵子小米粥来补补你的脾胃，久之脾健湿自化。好，这么一讲以后呢，听众朋友就说了，我怎么才知道我身体当中有湿啊？接下来呢，我告诉大伙儿的方法，大伙儿呢得听一听，自个儿呢对照一下，自己判断一下体内是否有湿。 清早八点，中医的师傅拎来一大桶水，他把水放在盆内，用瓢将水扬起来，倒下去，反复多次，直至看到水面上有无数水珠滚来滚去的时候，便将水收集用来煎药。这是中医上的甘蓝水，又叫清阳水，补助肾气以用，用于治疗太阳病伤寒发汗后心阳虚之症，又可引药入经。上午九点，药商送来一批藏红花， 藏红花呀，最佳采摘的时间是每年的九月初，而且呢，要在每天的上午九点以前，花朵上的花丝呢，刚露出头就采摘，不宜过早或者是过晚。要求呢，三根呢不相连，而且不带黄根，这才是最好的入药藏红花。而这批藏红花显然采摘的时间偏早了，花丝看起来不是鲜艳饱满的。 中午12:18，黄岩石砂锅里面熬的是人参。《本草经》里面提到，人参花开顶，兼为上品。按照祖训，人参势必要在50单独熬制，只有黄岩石砂锅在50，熬制出来的人参参顶才是开花的。借助黄岩石的特性，就能把人参的阳气发挥到最大，还能平和人参的燥火之性，服用后不上火。 这第一个干什么呢？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疲劳？明明昨天晚上睡得挺好，但是早上起床脑袋晕呢，打不起精气神来，或者呢，你自己感觉我身上好像是穿了一件湿衣服，浑身的不清爽，人呢也懒得动，那么可以肯定你体内呢它就有湿了。这个呢就是判断体内有否湿气呢，咱们起床的时候呢看自己的感觉。那么第二种判断体内湿气的方法呢，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大便。像我们清晨方便以后，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大便，看看它是不是粘在马桶上了，一箱水还冲不干净。不方便观察马桶的呢，你可以观察一下手指，正常的话一两张纸就够了，如果三五张纸反复擦也没擦干净，这个就是我们说在中医啊，他这个望闻问切问诊上为什么要问大便的原因。因为他问了大便以后，大夫就能判断你体内是不是有湿气，如果有湿气了，那么用药当中呢就要给你排湿。如果说您判断大便确实体内有湿了，大便的颜色和形状其实也能帮助咱们判断体内是不是有湿。如果说是正常的大便，那是金黄色的香蕉型的，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有这种健康的大便。体内有湿的情况下，大便的颜色它发青，而且呢是溏软不成形。这也就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就会问了，我这个大便它怎么不成形啊？我这个大便为什么冲不掉啊？这就是脾虚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啊，这个现象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身上都有，而且排大便呢总有一种排不干净的感觉，时间长了那就容易产生宿便，产生毒素积留在体内，这个时候毒多了则百病丛生。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判断体内有否有湿气。第三个方面，咱们要看看舌苔。上完厕所以后，通常啊，咱们早上第一件事儿上厕所，上完厕所刷牙洗脸，刷牙前你抽出几秒钟，你对着镜子看看你的舌头，中医上称之为叫舌为心之苗，又为脾之外喉。这舌头呢是可以敏感地反映出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的。健康的舌头 它是淡红而润泽的，舌面上呢有一层舌苔，薄白而且呢是清净，干湿适中，不滑不燥。如果舌头达不到这些标准，那就说明身体的机能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舌苔白厚，看起来滑而且呢湿润，那就说明体内有寒。如果舌苔粗糙而且很厚，发黄发腻，就说明体内有湿热。如果说你的舌质赤红无苔，则说明体内已经热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且在中医上讲已经伤阴了。那么我们说，除了刚才我说的三种方式来判断体内有否湿气之外，还有其他的辨别方法。第一个就是看早上起来你刷牙的时候恶不恶心。我现在发现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曾经就跟我讲，我一刷牙就呕吐恶心，嗓子里边总是有那个嘶嘶啦啦的那种不干净的感觉，有的时候呢也吐痰，但只是一点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早上起来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小腿肚子是不是发酸发沉？因为这些也是湿的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在这儿顺便呢，我也说一个祛湿的法儿。咱老年人呢经常说这个腿沉腿重往往跟湿有关系，这个方法呢就是点揉承山穴，承山穴，还有呢三阴交穴，另外呢再配合上阴陵泉穴，这几个穴位都非常有用。除了你用手去按摩之外，艾灸也是相当不错的。咱们不少的老年人家里都有艾条，拿艾条灸一灸承山三阴交跟阴陵泉穴，效果不错。那么今天我跟大伙儿聊到体内的湿气跟咱们身体百病之间的关系，大伙儿听了之后呢就在想，我体内的湿气我怎么一个把这个湿啊给它排出去。其实呢排湿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两个药，这两个药能当茶喝，能当饭吃，而且能解决大问题。一个就是薏米，一个就是红豆，就这两种东西，不需要按什么比例，每一次一样抓一把，洗干净后搁在锅里加水熬，熬好之后就是祛湿健脾的佳品，叫薏米红豆粥。这个粥里是没有米的，只有薏米跟红豆。那么这个薏米红豆粥啊，您在煮的时候您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你怎么熬它都不粘也不发稠，而且锅底你就是熬烂了红豆和薏米，上边依旧是淡红色的汤，而薏米和红豆的有效成分大半都在汤里。你熬这个粥的时候水要多放一些，那这些汤呢就够您喝半天的了，正好呢也可以当茶喝。那至于这个薏米红豆的功效，那可真是非同小可。薏米在中药里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薏苡仁儿，这个呢在《神农本草经》里把它列期为上品，它可以治湿痹、利肠胃、消水肿、健脾益胃、久服清身益气。红豆呢在中药里呢称为叫赤小豆，它也有明显的利水消肿、健脾胃的功效。因为呢它是红色的，中医上讲呢红色入心，所以呢这红小豆啊它能补心。像咱们现代人精神压力大，心气儿虚，饮食不节，运动量少，脾虚湿盛，既要祛湿 又要补心，还要健脾胃，那就非薏米和红豆莫属。你把它们俩熬成粥，意在使其有效成分呢，充分的被咱们人体吸收，同时呢，也不给脾胃呢造成任何的负担。那关于薏米和红豆的消肿的作用，那也非常有意思。咱们千万不要以为肿就是水肿。试看今人，十个里面，起码有五六个身体发福。其实身体发福，这个也是肿，叫做什么呢？叫做体态臃肿。在中医看来，肥胖也好，水肿也好，那都意味着你体内它有湿。这个水湿呢，不能随着你的气血流动，那么滞留在人体的细胞之间，使人体呢迅速的膨胀起来。水肿是这样，肥胖也是这样，只不过呢就是程度有深有浅而已。那祛湿性极强的药物或者食物能去除这些滞留在人体里的水液，它也就能够消肿。所以呢，在治疗水肿，那必用红豆。而实践也证明，薏米红豆粥具有良好的减肥的功效，它既能减肥，又不伤身体，尤其是对咱们这些中老年的肥胖者是效果尤其好。再一个，这湿邪它是造成现代各种慢病、顽固性疾病的根本，而薏米红豆汤是治湿邪最好的药。像我平时啊，有的时候给病人开完中药方子之后，总是要嘱咐他们在饮食起居上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其中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回去熬点薏米红豆汤当茶喝。那当然，对于不具备这个条件的病人呢，我也会让他用薏米和红豆熬这个粥啊，就是说里边是不放米的，就这两样东西，就叫薏米红豆粥，作为晚餐的主食。曾经有人就对我说呀，他说呀，哎呦，我在熬薏米红豆粥的时候，我给他割了一把大米，结果这粥啊好吃，那个叫稠啊，哎，味道那个叫美呀。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能把大米割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大米是长在水里，它含有湿气，湿性粘稠，所以大米一熬它就稠了。红豆和薏米呢，它都是去湿的，本身它们不含湿，所以你怎么熬它都不稠，汤很清。中医呢，恰恰就是利用了它这种清的性质，来把人体的湿给它除掉。你一旦加进去大米，就等于加进去了湿气，所以这整个粥它就稠了。虽然说味道口感可能比之前更好，但是对于养生来说，这并非好事。就是因为你加的那一把大米，那所有的红豆、薏米可都白费了，功效全无。 清早八点，中医的师傅拎来一大桶水，他把水放在盆内，用瓢将水扬起来，拌下去，反复多次，直至看到水面上有无数水珠滚来滚去的时候，便将水收集用来煎药。这是中医上的甘蓝水，又叫清阳水，补助肾气以用，用于治疗太阳病伤寒发汗后心阳虚之症，又可引药入经。上午九点，药商送来一批藏红花。 藏红花呀，最佳采摘的时间是每年的九月初，而且呢，要在每天的上午九点以前，花朵上的花丝呢刚露出头就采摘，不宜过早或者是过晚。要求呢，三根呢不相连，而且不带黄根，这才是最好的入药藏红花。 而这批散红花显然采摘的时间偏早了，花丝看起来不是鲜艳饱满的。 中午12:18，黄岩石砂锅里面熬的是人参。《本草经》里面提到人参花开顶，兼为上品。按照祖训，人参势必要在50单独熬制，只有黄岩石砂锅在50，熬制出来的人参参顶才是开花的。借助黄岩石的特性，就能把人参的阳气发挥到最大，还能平和人参的燥火之性，服用后不上火。 那除了我说的红豆薏米粥，大家呢还可以多了解一些各种食物的性味儿，举一反三，自己呢进行加减，组成更多的适合自己体质的饮食处方来进行食用，这样呢食物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养生的佳品。可能这会儿听了半天，很多朋友是越听越爱听，那我接着跟大伙儿说啊，再给大伙儿介绍一个薏仁茶，你早晚两次。这个怎么做呢？你用5克左右的熟的薏米粉，也就是把这个薏仁啊搁锅里炒了，用粉碎机打成粉，然后呢用温开水冲服，在饭后服用。什么作用啊？能够润泽肌肤，美白补湿，你看又营养又好使。曾经见过我的朋友就说，您70出头了，我说是，您怎么看着这么年轻？这下子我露馅了，把我的这个宝贝啊告诉大伙儿了啊。薏仁茶，5克左右的熟的薏米粉，用温开水冲服，饭后服用啊，美白补湿，行气活血，哈哈，好吃又美容又减肥，好家伙，这个方子被咱们今天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全都学了去了，学了去好啊，大家都漂亮，大家都健康。说一个瘦身汤，你把新鲜的牛奶煮沸以后，加入薏米粉3到5克，你给它搅拌一下，它能润泽肌肤，美白补湿，行气活血，把你细胞的里边多余的水分给它排掉，水分排了，你是不是就瘦身了呢？这个方法多好啊，是不是？哎，你把它学着点啊。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个瘦身汤啊，这天哪，要是热的话，很多女孩子啊，中年女性朋友啊，爱美，我教你一个乌龙茶啊，这个瘦身汤，这个乌龙茶里有乌龙茶，有干海带，有薏仁适量，把它们都打成末，家里有粉碎机的给它们粉碎一下，然后各抓一点儿，开水冲泡饮用，它有减肥的功效啊。好，说了这么多，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会儿有点着急了。着什么急呢？这个纸啊笔啊赶紧的呀，得把这个讲的这些个给记下来呀，实用，不花多少钱，但是呢对身体真的是有好处。再介绍一个什么呢？叫薏米粥。因为这个薏仁它里边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的纤维，可以能够吸附或者是负责消化脂肪的胆盐，能够使咱们的肠道对脂肪的吸收率变差。还有一个呢，这薏仁呢，它可以促进咱们体内血液和水分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就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那么由于这个薏仁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它不容易被煮熟煮烂，你过度的煮呢就会破坏这个效果，所以我告诉大家， 你在煮这个薏仁之前，最好先用水泡3个小时以上。由于这个薏仁它热量不高，但是呢，你吃了以后它有一个饱腹感，就是肚子里饱了，所以呢，它是养生保健自然饮食当中极富营养又能清除体内杂质的膳食。总有人跟我说呀，我得排排毒啊，我这胖的不行了，血脂血糖血压什么的啊，问题挺多。你看这个方法挺好吧，你把它学着。再有一个我又要教给大家了啊，纸笔赶紧的记，绿豆薏米粥。这个绿豆薏米粥呢，这里头呢就要搁15克的大米，不多，很少，半两都不到。15克的绿豆，15克的薏米，把它们洗干净，加水熬粥。前提这薏米还是要泡一下，不然的话容易不烂，粥都烂了，薏米不烂啊。然后直接食用，可以充饥。那么这个粥它有什么作用呢？清热解渴，补肺，健脾胃，清热，去风湿，消水肿，也可以加上绿豆粉，或者做成豆沙，或者煮成绿豆薏米粥。啊，绿豆和薏仁呢，它都有利尿、改善水肿的效果。薏仁呢本身有淡化黑斑、美白肌肤的效果，而绿豆呢它有解毒的作用，它能使你的体内的毒素尽快的排出。对于爱美的朋友们，这薏仁粥呢除了有美白的功效，同时它还是一种低卡路里又可以让你消瘦的减肥食品。那么再跟大家讲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薏米粥治疗粉刺啊，有粉刺的朋友，哎呦，这回终于有一个好方法了啊。薏米呢50克，白糖呢稍许，你把这个薏米加水煮烂，稍微加点白糖，每天一次，你看看你脸上的这个粉刺是不是都能跑喽。再有一个是什么呢，百合薏米粥。这个百合薏米粥呢，把这个薏米50克，百合15克，你把它洗干净，然后给它搁入锅里，加水适量，煮到薏米烂了啊，加点蜂蜜调匀。记住啊，这个蜂蜜啊一般不能加在烫的里头，一般是70-80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蜂蜜搁进去了，不然蜂蜜里的有效成分被这个温度都给烫没了啊。然后出锅即成。那么这个薏米百合，你把它搁到锅中煮的这个汤，它有什么作用呢？哎，你经常吃，健脾益胃，泽肤祛斑，可以用于调理咱们女同志的脸部的雀斑、痤疮、湿疹等等。那么对于青春期的少女美容特别的有益。你看看给大伙儿介绍的都是省钱的方法。再有什么呢，可能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听听听，哎呦，听出味道来了。今天徐老太太整个一个全都讲的是薏仁，接下来再讲的是山药薏米粥。这个呢得用淮山药还有薏米各30克，莲子肉15克，大枣呢10个，小米呢50克啊，或者是白糖少许，或者是蜂蜜少许。把这个山药得切细了，莲子去芯，绿芯苦的去了，红枣去核，洗干净后跟小米熬粥，熬好的粥略微加点白糖，调一调就成，空腹食用，每天两次。 古老的中医蕴藏着不可捉摸的智慧和道理，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发现，食物经过不同的烹饪会有不同的味道和营养，草药也是如此。大智慧的中医先辈们 发现同样的草药，经过不同炮制方法，对疾病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大黄要用绍兴黄酒来炮制，白术需要用绍兴土土炒炮制。生蜂蜜是炮制药材的必用品，在炮制前要对生蜂蜜进行两道炼化工序处理。第一遍，先把生蜂蜜炼掉些水分，炼完后加开水进行炼化。这样的蜂蜜可以用来蜜制黄芪、蜜制甘草，起到特有的补气作用。蜜制枇杷叶、蜜制桑皮就可以大大提高它们润肺止咳的效果。中国人的性格情感复杂，却又细腻入微，所以古老的中药熬制方法让人感觉每一个细小的处理过程都会蕴藏着极其深奥的道理。什么性味的药材先放，哪些后放，什么时候要用武火，什么时候要用文火，以及什么药材什么时辰放，都有着一丝一毫的讲究。 什么作用？这个粥它能健脾益气，适用于我们的脾胃虚弱，不想吃东西，没胃口，肚子胀还拉稀，肢体无力，老年的浮肿，女同志的白带多，就喝这个粥。但是我得提醒大伙儿，这个粥不适合大便秘结者啊，这个也就是不适合便秘的人来喝啊，这个粥啊。好，今天跟大伙儿呢讲了这么多，那么讲了这么多以后，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呢？哟，今天讲的这个薏米啊，对咱们老百姓平常除湿养生美容排毒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就是注意事项。为什么要说注意事项呢？因为这个薏苡仁儿，它会使咱们身体冷虚，所以呢，虚寒体质的朋友，您呢不适合长期的服用，短时间服用没问题，长时间服用不要啊，不要坚持长时间服用，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再吃一阵子停一阵子。那么还有一个，怀孕的女性朋友，或者呢你来月经的女性朋友，我建议你呢避免食用啊。那么再有一个，咱们说到这个薏仁，它里边所含的这个糖类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呢你如果吃太多有可能会妨碍你的消化，所以呢吃的时候呢适可而止。还有一个就是薏仁呢，它虽然有降低血脂以及血糖的功用，但毕竟它只是一种保健食品，它不能当作药品。因此呢，凡是有这个高致血症的患者，您呢还是要找医生去治疗，千万不要自行的食用薏仁来进行自己身上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那么今天呢，重点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讲了讲这个去除体内湿气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相信呢，我讲到的这些方法呢，引起了听众朋友的关注。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这个湿邪在人体当中，如果说存在太多的话，那跟风湿啊，跟寒湿，跟痰湿，如果都勾结在一起的话，那身上的病呢就非常多。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按摩人体的黄金点来治疗胃病。胃病是什么呢？不是老胃疼的胃病，胃病呢是未来的疾病。人体的结构跟黄金分割率它有着令人惊叹的密切的关系。人的肚脐眼这儿不仅仅是身体高度的黄金点，而且也是咱们自我保健的黄金点。 那么肚脐以上的黄金点就在咽喉，肚脐以下的呢就在膝盖，上肢的呢就在肘关节。肚脐、咽喉、膝盖、肘关节这四个部位是我们养身健体防病治疗的黄金点。那么如果说您平时没有什么病的，你经常按摩这几个黄金点，对你的健身防病它有很重要的作用。按摩的顺序呢，首先呢把左手掌搁在肚脐上，右手掌呢抚在你的左手掌上，按顺时针方向揉肚脐36次，再换右手掌贴在肚脐上，左手掌抚在右手掌上，按逆时针方向揉肚子36次，重复来来回回，一共是108次。你这个按摩的话，对你的身体健康，而且呢胃肠道疾病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有点记不住啊，我再接着往下说啊。第二步呢，咱们用右手按顺时针方向揉左胳膊肘的左肘关节36次，再按逆时针方向揉左胳膊肘关节36次，然后呢换手了，用左手按顺时针方向揉右胳膊肘36次，反过来按逆时针方向揉胳膊肘36次，紧接着用大拇指按揉你的曲池穴36次。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你用左手顺时针方向按摩咽喉部36次，再用右手按逆时针方向按摩咽喉部36次，紧接着左右手同时交替往下按摩咽喉36次。这个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用你的右手按顺时针方向按摩左膝盖36次，反过来逆时针方向按摩36次，紧接着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同时揉左膝眼儿，你把腿一伸直，膝盖下面有两个眼儿，左膝眼儿36次，用左手按顺时针方向按摩右膝盖36次，再按逆时针方向揉36次，紧接着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同时揉右膝眼36次。早上起床的时候，刚才我讲的这几步你再重复的做一遍。按摩腹部呢，也能促进脂肪的消耗，堪称是减肥健美的法宝。 清早八点，中医的师傅拎来一大桶水，他把水放在盆内，用瓢将水扬起来，倒下去，反复多次，直至看到水面上有无数水珠滚来滚去的时候，便将水收集用来煎药。这是中医上的甘蓝水，又叫清阳水，补助肾气以用，用于治疗太阳病伤寒发汗后心阳虚之症，又可引药入经。上午九点，药商送来一批藏红花。 藏红花呀，最佳采摘的时间是每年的九月初，而且呢要在每天的上午九点以前，花朵上的花丝呢刚露出头就采摘，不宜过早或者是过晚。要求呢三根呢不相连，而且不带黄根，这才是最好的入药藏红花。而这批藏红花显然采摘的时间偏早了，